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你看我是主打， 用最好的音乐带给你全新感受。大家好，我是 JJ 林俊杰。

心中只有一套旧想法。Cinderella的眼泪，难道现在就不珍贵？Cinderella的伤悲，难道不需要挽回？Cinderella的眼泪，难道现在就不珍贵吗？Cinderella的伤悲，难道不需要挽回？没有高跟鞋，没有露背装，没有手他的名叫桑德拉，王子白马，现实生活梦里梦外不属于他。这般年华无情啊，他期待奇迹般的潘多拉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。 此刻我是主打。 我是萧敬腾，累的时候不要硬盯着，适时的放开也是一种前进的动力，加油了。 把疼爱都给你，把疼痛都给你。

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就这样，各自奔天涯。 晴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琪。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五，明天到16号气温稳步升高，17号受冷空气影响气温下降明显，所以入夏的时间还有一些不确定性哦。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5度，最高气温24度，天气阴转多云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5到27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27度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在16到24度，丰台海淀在15到24度，大兴在14到24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，九龙山庄在16到24度，圣莲山在15到24度，云蒙峡在13到23度。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，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夏天如何预防蚊虫叮咬呢？虽然现在还不到特别炎热的夏天，但是现在就有蚊子肆虐了。今年我还被蚊子叮了几个大包。如果是在卧室内呢，除了蚊帐和花露水，还应该在室内摆放一两盆盛开的茉莉花、米兰、薄荷或玫瑰等。蚊子会因为不堪忍受它们的气味而躲避，而安装橘红色灯泡或用透光的橘红色玻璃纸套在灯泡上，开灯后蚊子会因为惧怕橘红色光线而逃离。还有一个终极的办法呢，就是生吃大蒜，通过人体生理代谢后从汗液排出体外，会产生一种蚊子不敢接近的气味。不用办签证买机票花大钱，改改朋友圈定位就能假装在国外。在北京怀柔就有一个皇后镇度假村，这里一座座风格独特的建筑依山而建，错落有致，与依之而来的新西兰风情没有丝毫违和感，一切都是那么舒适，那么安然。小镇分为怀旧广场区、野营烧烤区、观光农业区和生态园林区，其中最吸引眼球的是尖顶木屋与胶囊公寓，它们不仅外观造型赏心悦目，住在里面也非常舒适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品味时光之美， 时光之美。 我投吧投，我投投投， 哎，总是投不进。 比赛到了最后3秒，他出手了。 投得多不如投得准，关键时刻，经典九六九为您的广告投放提供制胜一击。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-2200。 我是冰，我缓慢的移动。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，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。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，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。我将自己片片剥落，轰然坠入大海，你们熟视无睹。我增高了海平面，你们依然无动于衷。经过了数十年，你们才有所察觉。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说得出来。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油呢。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九六九。 我是主打， 我是丁薇。 听经典音乐就在 FM96.9。

烦恼都会飞，别去理会自我敬畏。如果还有梦就追，至少不会一样后悔，迎着光勇敢追，远走高飞，说走就走一回。 爱恨愚蠢。

吃鲜炖燕窝，找小鲜炖，销量突破100万份。天猫搜索小鲜炖，仙女的仙哦。 北京969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。作为北京 FM 969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969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 经典969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。经典969就是爱经典。 我看见你的眼说再见，从未得到一句爱我的誓言，却送上我爱你10000年。 早已习惯被你傀儡的缠绵，我怎么做我都无言。如果分手难免，请为我一个吻再毁掉我之前。